终结一周压力，释放心情。欧美流行金曲纵横分享，全球潮流音乐风尚推荐，高能电子舞曲连接不停。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周末12点到16点，节奏驾到，动动心陪伴。Hey，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只为你带节奏。Here comes the beat。洗刷一周的疲惫与压力，在午后听见温度，减压，释放 ，Chill Lounge and Easy Listening。 Así sorianam iniuntuami veremar aldarum envilintinte eultar avenae。 12点05分，各位十一假期快乐。我们在今天呢长假当中的第二天，继续为您带来节奏驾到的直播。您正在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周六周日中午的12点到下午4点钟，给您带节奏的节奏驾到。我是 Mr. 常小航，欢迎各位。那么今天呢是10月2号啊，很多人这个过节可能有一点点的这个日子已经过糊涂了啊，不用担心，我依然要跟朋友们来说一下，今天是周六，是的，无论呢是怎样的节假日，只要是周末的存在，只要是周六周日的存在，我们就会存在在这里，存在在你的心里边，用音乐给朋友们送上这样的一种节日当中的音乐陪伴。想要成为一个自带 BGM 的少年吗？我们今天的节目里边希望能够满足大家。而在第一个小时当中，依然是我们的非常经典的那些纯音乐的部分，第一个小时 Easy Listening 的音乐时段，希望您可以来喜欢。当然呢，我们在这里要跟朋友们来送上来自于中国非常著名的一个持放音乐团体 Infinity Music 带给我们的作品 Went Well 之中国最赛博朋克的城市，我们可以来去展开一番联想。十 12:06了，我们继续把音乐声音可以开大一些，在车里，在家里，在任何的地方都可以用音乐作为自己的路上的陪伴。相信很多人在路上有时候会说，哎呀，这个节假日期间路上可能并不太好走，所以还是应该要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在高架，在一些路口的时候，在没有红绿灯的时候，一定要遵守交替通行原则。节奏驾到，正在为您直播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今天第一个小时这样的持放音乐声音当中，一边陪伴您的出行，我们也来跟朋友们来说说看，这个十一假期期间不出城依旧可以能够玩出文艺范儿的一些攻略了。 无论是展览、戏剧还是音乐节，您想要的这里都有。我们跟朋友们去盘点一下，你所能够一下就被这些音乐节、展览活动所吸引眼球的好去处。第一个就是叫做遇见敦煌光影艺术展，他们将经典的文化与现代的科技相结合，将敦煌石窟的壁画、彩塑以光影、光雕、投影的形式呈现，用四大光影主题：丝路石画、敦煌五岳、九色神路、敦煌千佛，为您呈现一场国风视听盛宴。我们可以一秒就进入梦归敦煌的感觉了。地点很好找，就在华西来福克松中央广场，会持续到10月18号。另外呢，有一个展览在金热美术馆的2号馆，会从9月24号开始，一直持续到明年的1月6号。有一个叫做《爱的艺术》，感官花园 ，Love，Love，Love， 世界当代艺术史上最重要的有5位女性艺术家的代表影像作品，这是第一次齐聚一堂。以及呢，我们的中国5位的先锋艺术家也用他们的方式去阐述了各自对于爱的理解。这个展览也会通过6大艺术空间去创造6种感官花园，为您打造一场寻爱之旅。第三个展览在中国的美术馆，中国美术馆从9月25号到10月7号，由新中国第二代油画家代表人物戴泽带来润泽无声戴泽艺术展。作为一个美术教育家呢，他也是继承了许悲鸿的新式主义的创作道路，功力非常扎实，修养很全面，也涉及了油画、水彩等多个领域。这个展览呢，也是精选了上100件的佳作，围绕主题性的创作，包括国家建设、家园情怀，一共3个方面进行展示，也呈现了艺术家自始至终对于艺术的孜孜探索，对时代和人民的深切关注。润泽无声，我们去期待一下。 这里是节奏驾到 Chill Out Lounge and Easy Listening。 奏驾到 Rhythm Mix，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Since 2015, here comes the beat。 我们在音乐当中继续作为一种陪伴式的存在。刚刚我们提到了一些展览，其实呢还有一个戏剧，我们特别值得去关注一下。从10月1号到10月17号啊，会在繁星戏剧村的2677剧场带来叫做《后浸没式戏剧》。画皮2677，相信这个主题大家伙都非常非常熟悉的，还能演出什么花样呢？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作为繁星戏剧村他们成立12周年的一个全新力作了。画皮2677以中国非常传统经典的《聊斋志异》当中的名篇画皮作为创作灵感，以上我们相信朋友们都非常的了解，但是往后注意要听喽，他们讲述了一个在未来世界发生的爱情故事。正所谓叫做打引号的后浸没式戏剧呢，是丁一腾导演为画皮2677开创的一个全新的戏剧理念，以戏剧为内核，融合了环境戏剧、浸没式、密室、魔术、当代视觉艺术、听觉艺术等等各种各样的艺术形式，也突破了戏剧当中所固有的观演的关系，观众不再只是观众，而更加是戏剧中的玩家。是不是有一种密室的感觉啊？现在这个戏剧作品也是越来越会玩了，到时候我相信可能朋友们再去观看不参与这样的一部戏剧的同时，可不要被吓到啊，是不是？12点19分，这里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继续来听我们的释放音乐，来自于 Infinity Music。 而我们今天的音乐当中带给您的这样的一种聆听的质感，大家可以听到好像是有一点点这种乱码的未来质感，而我们把它配上蓝紫色的时候，就成了一个新的名词，赛博朋克。蒸汽波的风格，其实我们的中国的音乐家也依然能够做得出来，来自于我们中国非常著名的持放音乐团体持放天堂 Infinity Music 带给我们的音乐。你脑海当中的这个中国最赛博朋克的城市是哪一座城呢？ It's been so long. I want you to come on. I want you.

闲吃放，这里是节奏驾到 Chill out lounge and easy listening。 鼓点越来越强，节奏越来越棒。12:35，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不要忘记，今天呢依然是周末的存在啊。没错，10月2日是周六，明天是周日，所以呢我们的节目必然在这里为您直播喽。我是 Mr. 长，欢迎大家。耳边的音乐来自于直放天堂带给我们的 Infinity Music Went Well 啊。我们在这里跟朋友们去畅想一下，中国最赛博朋克的城市是哪一个？可能每个人心中都不太一样，有人会说是上海，有人会说是北京，有人会说是重庆。哎，你怎么想怎么感觉好像重庆更加合适一点，是不是？那在我们今天的节奏当中呢，一会儿跟朋友们会再继续盘点一些在国庆假期当中值得朋友们去欣赏的艺术节和音乐节等等内容，不能够错过。我们的音乐就是你的节奏伴随。 您正在收听的是节奏驾到。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Rhythm Mix。 我们继续来去分享一些艺术节和音乐节好了。那么在10月1号到5号呢，在宋庄的小宝文化广场，第12届中国宋庄文化艺术节也正在进行当中。他们以艺术映照时代精神为主题，以形式非常丰富的艺术活动呈现宋庄艺术区的风貌。艺术节总共17天，而在1号到5号期间呢，将会出现一个非常神奇的艺术市集。这也会优选了一下宋庄本地30多位的艺术家们他们的原创 IP。这也将会是集展示、售卖、艺术互动体验、潮玩美食于一体的世界最大的艺术家聚集区，这样的一个文化艺术市集之一。关注过了艺术之后，我们再看看音乐本身吧。毕竟我们的节目是个音乐节目，对不对？对。14点12点49分，2021我们的北京 MDSK 音乐节将会呈现，就在北京世园公园啊。明天和后天2天的时间，从下午1点一直到晚上9点，可以说有很多朋友们应该都是很久没有去音乐节了，对不对？可以在这样的一个节日期间造起来哈。这也是一个说唱音乐节为主的音乐节活动，也集结了 MDSK 厂牌旗下的全员，没错，注意是全员，加上不同时代的音乐人跟团体代表，一共有24组艺人，其中包括有姜云升、张延喜、乃万、马思维等，他们都会登台。在北京世园公园，10月3号到4号，明后2天，13点到21点。当然还有很多的电影值得朋友们去好好的观看一下，包括有最近非常火热的《长津湖》、《我和我的父亲》啊，《我和我的父辈》啊，以及呢《五个扑水的少年》，还有像是《皮皮鲁与鲁西西》、《老鹰抓小鸡》，这都是特别值得朋友们去来看的一些电影。其中也还有不少动画电影，包括还有像是《大耳朵图图》。啊，都已经成为了很多朋友们在国庆期间这样的一个院线电影当中的流量担当。我记得当时在《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的优秀歌曲的推荐人采访时候，我采访的是蔡国庆老师。当时那天在采访现场，他正在为《大耳朵图图》这部电影做相关的宣传准备。 奏驾到 Rhythm X，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Since 2015 Here comes the beat。 12:48了，我们的节目呢第一个小时也要接近尾声，那么当然也会迎来稍后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可以说我们第二个小时节目非常的精彩，为什么这么讲呢？那是因为要给朋友们带来十一假期期间很多人都会进行的一种娱乐的选择，都可能会早早就订好了票要去北京环球影城玩耍一番了，对不对？那么说如果没有能够有机会订成票去的话，我相信可能有理由哈，包括可能会认为人多啊，有些人会认为可能价儿贵，有些人可能认为不着急等等理由。所以今天和明天我们会在10月2号、10月3号两天的我们节目节奏驾到的第二个小时，为各位朋友们带来在音乐的沉浸当中玩遍环球影城特别策划。我也会精选来自于北京环球度假区七大主题游乐区体现的一共八部相关电影作品，包括有《未来水世界》《侏罗纪公园》《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变形金刚》《小黄人》《神偷奶爸》《驯龙高手》《功夫熊猫》《欢乐好声音》等等，其中耳熟能详的主题曲和电影原声音乐，我们也进行了一个原创的剪辑混音和情景式的一个重新编排，为您带来边听边回忆边听边游乐的一种云端收听体验。我们也希望您可以能够在我们的音乐的伴随当中听听看我们的配音，听听看我们的声优表演，去为您讲解一下这七个主题游乐景区它的攻略必玩项目，哪些演出特别有值得一看的道理。当然不要忘记我们还会给您带来更多的贴心服务，所以下个小时这些音乐你不可以错过，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欢迎各位听友们来马上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两个听，爱听的听，好听的听，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跟回放内容。我是 Mr. 长， I'll be right back， 一会儿见啦。

Life's a game made for everyone, and love is the prize. So wake me up when it's all over, when I'm wiser and I'm older. All this time I was finding myself, and I didn't know I was lost. So wake me up. 3:05 Welcome 各位，十一长假愉快，这里是 FM 974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节目，北京音乐广播，欢迎大家，我是 Mr. 长常小航，演出即将开始。奇幻的不可驯服，魅力四射的欢乐好声音巡演，以及精彩纷呈的环球流行音乐等等等等，都会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呈现出来。在北京环球影城身临其境的演出，还有轻松愉快的表演，让我们可以来体验一下不一样的精彩。而今天我们的精彩来自于音乐当中，云端游览一下，对不对？错峰出行真的非常的棒啊。那么首先能够让我们来去感受一下什么呢？什么呢？那就是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一部电影，来自于未来水世界当中的那些精彩了。直击大片现场，未来水世界特技表演，这可以说是环球影城当中最受欢迎的表演之一了。在这个地方将看到顶级动作和特技表演，包括有高速飞艇、水上摩托、爆炸和火焰，更有俯冲表演、惊险的肉搏以及无比刺激的飞机坠落场景，都将一一呈现在你的面前。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刚才这样一段音乐是我们为您带来的，来自于著名的音乐作品出品人 James Newton Howard 带给我们的 Water World 水世界电影原声的二次剪辑，重新的编排，希望能够带给您这样的一种在云端在电波当中去行游环球影城的音乐质感和假期的体验。那么现在欢迎来到侏罗纪世界努布拉岛。如果你对侏罗纪世界当中的6500万年前的史前世界充满好奇，那你一定会惊喜于电影当中标志性的大门、飞龙居等经典场景在现实当中的重现，史前冒险在此成真。耳边的音乐来自于 John Williams 侏罗纪公园，这部电影当中的配乐可以说是每一个小节都丝丝入扣，带着我们的心情不断的收紧，不断的放松。而在那不经意当中，你会发现庞大的史前动物就在你的面前。13:12，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在这里我们刚刚听过了来自于侏罗纪公园当中的非常非常经典的那些个电影场景，我们能够看到恐龙就在我们的周围，在我们的身旁跟你打招呼呢。无论是霸王龙、雷龙还是三角龙等等等等， 这样的一种幻化的空间只能够在音乐当中为您呈现了。13:01，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继续来听来自于 White Kings featuring Contino 以及 Chico's Can't Fight It。 And if the stars don't shine, yeah. And if the moon fell down tonight, I would be there no matter what. I wanna be the one to make you fall in love. Make you fall in love. Make you fall in love. Cigarette. I know that I should quit, but I'm not ready yet. Oh, no, no, no. And it just ain't fair. You know I can't fight it. I can't fight it. Wanna put my hands all over your body. Ooh, and if the stars don't shine, yeah. 正在收听的是节奏驾到。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Rhythm Mix。 Bye. 耳边这首歌熟悉吗？这是来自于小黄人神偷奶爸一当中的主题曲，来自于 Robin Thicke 带给我们的一首 My Life。 继续来听来自于 Pharrell Williams 的声音，我们非常熟悉的电影当中的插曲 Fun Fun Fun 呢，以及 Prettiest Girl。小黄人乐园，来加入下小黄人儿一起捣蛋的小黄人乐园吧。因为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充满欢乐的缤纷世界了，此刻这些调皮的小黄人们他们正在街区港口还有市中心走街串巷，让我们来加入他们去感受这超级萌乐岛。在电影神偷奶爸当中，格鲁和女儿们一起去过游乐场，对不对？对不对？你有印象没有？所以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所听到的音乐作品，就是在游乐场上空他们闪转腾挪的时候这样的一种视角。超萌太空神枪手游戏，还有像是叫做萌转过山车，以及超萌炫炫窝，在音乐里边也可以能够行游一下环球影城呢。稍后跟朋友们继续分享更多的游乐场当中的电影内容，继续我们走进小黄人的世界。 Life is so amazing. Let me explain how it got that way.

23:34 Welcome back， 欢迎您回到节目当中，节奏驾到正在直播，这里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我们今天节目第二个小时厉害了，我们要在云端在电波里面巡游一下，你可能抢不到票的，或者说是并不愿意去扎堆旅行的北京环球影城，是不是啊？所以呢，今天我们在云端来一次旅行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了，在我们的十一假期期间呢。欢迎来到小黄儿的世界，来到这格鲁家的街区，你会发现一个又一个的在电影《神偷奶爸》当中出现过的人物和场景，以及无拘无束满世界撒花的小黄人儿。 幸运的话，你还有机会能够听到和看到从格鲁地下实验室传来的机密对话呢。 好了，够了，我不要模仿小黄人了哈，这个声音太费劲了，费嗓子。23:35，继续来听来自于 BG's 带给我们的 You Should Be Dancing， 来自于小黄人一神偷奶爸当中的经典的插曲内容吗？而稍后我们会听到小黄人二、小黄人三当中的主题曲，千万不能够错过。也许一会儿还有彩蛋哦。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Cause I'm happy. Happy 来自于 Sherwin Williams。 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可以说为您精选了太多来自于这个不同的来自于环球出品的电影当中的主题曲啊、插曲啊、原声带啊、 OST 等等内容。北京音乐广播 FM 锁定一下974，没错，锁定 FM974，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节奏驾到，为您直播 99 Loft Bombs， 来自于 Nina by 小黄人二。 Yeah. YMCA 来自于小黄人三拳头奶爸当中的提取。 哎呦妈呀，这么说话真的很累哈。我们的网友慧慧说了，昨天刚刚去的环球影城，今天听起来非常的棒呢，应时应景的感觉，节日快乐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用这一个小时时间帮朋友们去来进行一种沉浸的听感云端的游览啊，即便您没去，那我们今天听过这些个来自于电影中的原声和那些来自于游乐场当中的欢乐情怀，能够让我们更好的去感受一下在那些电影当中的乐趣瞬间。当然稍后也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包括有侏罗纪公园当中的新的故事等你发现。13:45了，节奏驾到，正在为您直播。刚才呢，我们其实走进了小黄人乐园，而现在我们再走出来，回到刚刚给到我们非常震撼体验的侏罗纪世界当中去。这样的一种循环往复，代表什么？代表着刚才我们有排上队，对吗？不得不再回去看一下了，可以去奇遇一下迅猛龙，没错。在侏罗纪世界的电影当中，你的的确确可以与这个迅猛龙布鲁或者是德尔塔有机会面对面的亲密互动一下。当然你也可以在侏罗纪世界来一场大冒险。还记得当时那个主角一行人登岛后的场景吗？你的史前冒险也将会从这里开始，一起深入一下侏罗纪世界努布拉岛的核心区域，与男女主角一起逃离暴虐霸王龙的追逐。当然据说你还能够在这边能也许有机会的话邂逅一下几个月大的迅猛龙宝宝，这算是彩蛋吗？必须算了吧，是不是？所以呢，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用这些音乐，用那些 OST 带着我们去重返各种各样电影场景，当然更重要的就是在云端游览一下北京环球影城了。欢迎各位朋友们来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歌单两个字，获得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完整音乐列表。节奏驾到，欢迎大家。稍后我们会听到来自于 Clint Bennett featuring Jess Glynn 的一首 Rather Be， 继续来去分享那些来自于主题乐园当中的欢乐瞬间，开怀大笑，节奏驾到。 We're a thousand miles from comfort. We have traveled land and sea. But as long as you are with me, there's no place I'd rather be.Exalted in the sea, as long as I am with you, my heart continues to beat. With every step we take, Kyoto to the bay, strolling so casually. We're different and the same, gave you another name, switch up the batteries.

欧美流行经典，榜单内外金曲，乐坛热搜事件，全北京都在听节奏驾到 New Music and All the Hits。 一首单曲来自于 Deep Price 以及 Van Attack 带给我们的合作版的一个 Remix 单曲，节奏驾到第三个小时正式开始。这里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我是 Mr. 长长小航，欢迎各位喽。Tell me who 啊，这首歌曲呢可以说是节奏并没有那么的快，但是每一拍都在点儿上。而我们会说，如果把这样一首歌曲的名字翻译成中文的话，直译那就太简单了，我觉得可以来去加深一下理解，不如就叫做在谁家那小谁，对吧？ Tell me who 啊。在我们的假期当中去聆听这样的音乐特别带劲儿，伴随我们的出行宅家，甚至呢是在家充电看书都是没有问题的咯。继续来听来自于 Birdie Surrender，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Strangest wilderness inside, the heart drifts from hot to cold. You think it can't make up its mind. But suddenly it's always no. Suddenly it's always no. And if I could reach the northern lights, maybe then I'd understand it all. Sometimes I try so hard to fight when all I want to do is fall into the night, into your arms, surrender. Delays on the district line, looking at pictures on my phone, and I said I didn't miss you, but I lied. I told myself I let you go. Told myself I let you go. And if I could reach the northern lights, maybe then I'd understand. Surrender 来自于 Birdy 鸟妹，这是她在今年全新发行的第四张录音室专辑 Young Heart， 开篇首播单曲 Surrender。 MV 也是由格莱美的获奖导演 Sophie Muller 担纲，而在这样一首歌当中，我们可以听到它真的是不同以往的一种音乐的风格，同时呢，声音里边少了以前那种纠结的感觉，多了几分平静跟坦然，旋律还是非常流畅恬静而且优美的，编曲很简单，没有什么太多的修饰，但却能够很好的突出它自己的一种音质特色。可以说这是一种特别和谐的歌曲，而旋律创作可以说鸟妹非常值得敬佩的是进步非常的大呢。我们要恭喜一下 Birdy 带给我们这样的一首全新作品 Surrender。 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那稍后我们要听听看那些老歌了，来自于 Mariah Carey My All。 90s, 80s and today's hits Rhythm Mix 节奏驾到 Extra。If it's wrong to love you, then my heart just won't let me be right. Cause I'm drowned in you and I won't pull through without you by my side. I'd give my all to 是有功能的，台词、歌词，振振有词；影视、剧集、歌曲，总有那么一句，让你值得跟读下去。节奏驾到，只为你送上中英文对照，所以不妨跟上我的节奏，跟读这一句。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读这一句，来自于刚刚那首歌曲，来自于 Mariah Carey 玛利亚凯莉的 My All 当中那句非常经典的副歌，我愿付出我的一切，只为换取与你再次共度的一晚。英文是这样的， I'd give my all to have just one more night with you。 继续来听歌，来自于 Capital Story Second Home第二故乡。 You for the life of me. No, I don't have to make sense right now. I know it's not what it seems to be. I don't change at all what it means to me. You're more than enough for me right now. Open it now for free. 节奏马特 Music Mart， 来找我开一个免费的音乐盲盒吧。 我们会发现呢，在刚刚有非常非常多音乐爱好者们在纽约、伦敦、巴黎、罗马、柏林、多伦多、迪拜、利物浦、都柏林、阿姆斯特丹，还有像是爱丁堡、阿布扎比等等城市的街头，都出现了一个神秘的30这样的一个数字投影在那些个楼宇当中。难道是 Adele 的新专辑就要来了吗？就连滚石杂志都已经速报了这几个神秘的广告牌到底是什么意思了。所以今天我们的音乐盲盒歌就是来自于 Adele 那首 Rolling in the Deep， 也来期待一下来自于 Adele 她的全新作品30能够赶紧上线吧，让我们也是久等咯。 There's a fire starting in my heartReaching a fever pitch and it's bringing me out the dark. Finally I can see you crystal clear. Go ahead and sell me out and I'll lay your ship bare. See I'll leave with every piece of you. Don't underestimate the things that I will do. There's a fire starting in my heart. Reaching a fever pitch and it's bringing the scars of your love remind me of us. They keep me thinking that we almost had it all. The scars of your love, they leave me breathless. I can't help feeling we could have had it all. I wish you had it in the deep. You had my heart instead. I wish you had it in the deep. Weekend Show 节奏驾到。 黑马歌手的这样的一首单曲 Black Hole 哈、啊，黑洞，感情中的黑洞该怎么处理呢？放下他人的最好方法就是拾起自己。深以为然啊！继续来听我们来自于 Tom Factor 的歌曲，来自于他们带给我们的经典之作《Woke Up in India》。醒来一觉，发现这个世界好像不是自己生活那个环境了，也许是另外一种风情呢。14:26，节奏驾到，带着你在音乐当中环游这个世界。

奏驾到正在直播当中，14:33，来自于 Pretty Much Start， 送给大家这样的一种非常典型的 Deep House 风格的音乐作品呢。它的编曲还是特别具有这种典型的风格的哈。那么当然了，我们下面时间来听听看那种稍微带一些说唱的味道哈。我会发现呢，最近很多年轻人们还是更爱听说唱多一些。当然来听听看，这回来自于 Travis Scott 和炙手可热的 HBMA 带给我们的 Goosebumps Remix 的版本，希望您可以来喜欢啊。而稍后我们要跟您来说说看一个全新的专辑正式来咯，我们来期待一下 Jeremy Zucker。 I'm slipping low key and honest, find a rider. I get those goosebumps every time, yeah. You come around, yeah. You ease my mind, you make everything feel fine. Worry about those cons, I'm way too numb, yeah. It's way too dumb, yeah. I get those goosebumps every time. I need the Heimlich, throw that to the side, yeah.Those goosebumps every time, yeah. When you're not around, when you throw that to the side, yeah. When I'm pulling up right beside ya, pop star Lil Mariah. When I text Kid Game Wireless, throw a stack on the Bible. Never Snapchat or took. She fall through plenty, her and all her. Yeah, we at the top floor, right there off Doheny. Yeah, oh no, I can't with y'all.Yeah, when I'm with my squad, I cannot do no wrong. Yeah, saucepan in the city, don't get misinformed. Yeah, they gon' pull up on you. Brr, brr, brr. Yeah, we gon' do some things you can't relate. Yeah, cause we from a place you cannot stay. Or you can't go, or I don't know. Or back the fuck up all. I get those goosebumps every time, yeah. You come around, yeahMy mind, you make everything feel fine. Worry about those cons, I'm way too numb, yeah. It's way too dumb, yeah. I get those goosebumps every time. I need the Heimlich, throw that to the side, yeah. I get those goosebumps every time, yeah. When you're not around, when you throw that to the side, yeah. I get those goosebumps every time It's time to join us, Rhythm X 节奏驾到。 Jeremy Zucker 第二张全新专辑来咯，这个可以说是 Crusher 正式发行。当然了，这个大碟当中也收录了此前所发布的所有单曲，包括有18 Honest、Cry With You。而 Jeremy Zucker 也是坦言呢，他的创作新专辑的过程也使他重拾自信，在音乐的创作领域当中可以说是继续研究啊、探索啊，并且不断提升。同时呢，在这个主题的层面呢，也是更加聚焦于自己的生活。他还说，与之前的作品相比呢， Crusher 也展现了个人不加修饰而更为鲜活的一面，进一步去见证自己的成长和蜕变。听上去哈，挺笼统的，但是我觉得呢，作为一个音乐人来讲，可能很多时候呢并不太善言辞，我们就让音乐去代表他自己的生活过程的一种转变。到时候我们也来去聆听一下来自于 Jeremy Zucker 他的全新作品吧，节奏驾到，继续来听来自于 Zion 呢 Vibes。 When I could you tell me how it feelsTrust me, I'ma make it feel so real, baby, my, yeah, mine. I'ma do all the things, type of things that happen in your dreams. Girl, you're right where you need to be. Just don't keep me waiting. I've been waiting all night to get closer, and you already know I got it for ya. You know the vibes, know the vibes. Things that happen in your dreams. Girl, you're right where you need to Beijing's Top Rent Weekend Show， 节奏驾到。 Blow 再给我们的一首非常劲爆的单曲 Typhoons 台风啊，14:42，节奏驾到，正在为您直播当中。Here comes the beats。最近呢，很多人会说，这个经过了一个暑期，会发现自己呢，其实，哎呀，减肥总是失败的，控制饮食呢，总是没有能够坚持下来，总会拿一些个水果当饭吃，蔬菜却被忽略了，水果虽好，可不要贪多啊！这种有时候呢不太正确的一窝蜂式的去一个效仿是真的不太对的。所以在这儿呢，我们要跟朋友们来说一下关于几种水果啊，千万还不能够吃多。为什么？首先来看一下这一波都是热带水果，火龙果还有奇异果，这个种子啊不太容易被消化吸收，你里边那个小黑籽特别特别多，对不对？所以吃多了以后呢，会加速一下肠道的蠕动，导致腹泻，因为真的是无法消化那些小籽儿哈。第二，榴莲、菠萝蜜，它们这属于高糖类水果，含糖量超过15%啊， 所以一次性吃太多的话呢，会加速皮脂腺的分泌，可能会刺激长痘痘。这个糖尿病咱先搁一边不说哈，长痘痘可是更加吓人一些，对不对？来继续来看一看，木瓜呀、菠萝呀，又有奇异果，这三个里边呢含有的蛋白酶会分解舌头和口腔黏膜的蛋白质，所以吃过之后呢，可能会引起舌头的刺痛感，或者是喉咙，哎，不太舒服呀，齁着了，是不是？这种感觉是不是有啊？第四种，荔枝属于是升糖指数较高的水果，荔枝里边呢含有叫做次甘氨酸 A， 会造成糖代谢的紊乱，但是如果一次性吃的太多了，这个荔枝啊会刺激胰岛素的分泌，容易造成低血糖。想不到吧，原来如此啊，这都是跟你息息相关的一些事情。 It is your business。所以呢，我们继续来听来自于 Tiesto 铁叔和 Ty Dolla Sign 带给我们的一首单曲 Hit Business， 来关注一下有关他们的事情吧。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Let's get down to business. Give you one more night to get this.We've had a million, million nights just like this. So let's get down to business. Let's get down to business. Girl, you've been on my wish list. Way more than bad, you vicious. Pussy clean, delicious. Won't doubt it, I know you bout it. Bodega, she like my outfit. Broke boy, no, can't be around it. When it's big business, I hit my accountant. Let's get down to business.Give you one more night to get this. We've had a million, million nights just like this. So let's get down to business. Let's get down to business. Give you one more night to get this. It's been a million, million nights just like this. So let's get down to business.Shorty get down, yeah, she don't play up. She don't downgrade, better get your weight up. How I last this long, stay prayed up. Now she cheapin' with a tailor, she wanna blaze up. Paid $100 million, I couldn't keep my grades up. Upgrade my beats till I never change up. Upgrade my whips and my crib and my key. Let you get down to this business, she did. Don't ever fall away, but we can live them if we stay the same. I can't do this for another day. So let's get down to business. Let's get down to business. Give you one more night to get this. We've had a million, million nights just like this. So let's get down to business.Let's get down to business. Give you one more night to get this. It's been a million, million nights just like that. So let's get down to business. Ooh, yeah, yeah. Turn it on louder, louder.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 Wherever I go, I can hear your echo. Promised you would never leave me. Oh, how I'd hold on to those words. Since you've been gone, it isn't easy. And late at night, it's getting worse. Memories hard to erase. Everywhere I see your face. Your faceIt's a blessing and a curse. I wanna see you, but it hurts. It hurts. Let go. I don't wanna let go. Cause wherever I go, I can hear your echo. Bring me back. So I don't wanna let go. Cause wherever I go, I can hear your echo. Echo, echo. can last forever, but they don't really tell you why. Just one more chance to do it over. I wish we had a bit more time. Memories hard to erase. Everywhere I see your face, your face. It's a blessing and a curse. I wanna see you, but it hurts. It hurts. Let go, I don't wanna let go. Cause wherever I go, I can hear your echo. Bring me back, so I don't wanna let go. Cause wherever I go, I can hear your echo, echo. IMSV 带给我们的一首 Echo， 回声回响啊！我们在音乐当中看到很多听友们在跟我们去说说看自己刚刚听过了我们这样一些个关于水果的饮食注意事项以后的回响反应。第三人说了，不减肥那么多美食怎么能够控制呢？是不是糖吃的一点会高兴一些？呼噜大帅也说，养生版的节奏驾到要听起来喽！来来来，我们来吃一口薄荷糖。让自己精神一下，秋天来了，冬天还会远吗？对不对？在雨中听我们的节目也是另外的一种特色跟体验，来自于 Winona Oak 的一首 Winter Rain， 冬雨，凉飕飕啊。稍后会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第四个小时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带，我们会听到 Deeper Mind 音乐作品，非常经典的 Deep House 风格的音乐，以及 Dub Techno，来自于 DJ Johnny M， 一会儿见了各位。 You bring the winter rain, winter rain, winter rain, so you can wash away, wash away, away my rain. And now my love is running down your shoulders, just like the winter rain, just like the winter rain. 以下是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我们今天节目最后一个小时直播进行当中，耳边的作品来自于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位 DJ， 也曾经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多次放送过他的独家原创作品的 Johnny M。那今天呢，我们的音乐作品也都来自于他的二度混音，而可以说是今天我们的从头到尾的音乐作品可以说分为不同的风格为您展现。其中现在耳旁的作品就是非常典型的 Deep House 音乐的风格，而稍后还会有像是 Dub Techno， 也来自于 Johnny M。 那当然开场音乐我们会听到的东西就是很有一种隧道质感，对不对？而提到了隧道，城市中的隧道，你会想起什么呢？也许是纵横交错的立交桥，也更有可能是我们经常会搭乘的绿色出行的工具 Subway 地下铁。来自于 Melophone SubwayOriginal Mix Edition 作为开场音乐，而稍后还有另外的一首音乐作品也依然来自于 Melophone Smoking Room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开大音量，跟随我们的节奏一起来去舞动一下身子，电子音乐舞曲 Swing Time。 Beijing's Top Rent Weekend Show 节奏驾到。 Beijing, this is Mike William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hythmix on FM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Follow Mr. Chang and enjoy your weekend. 继续来分享音乐当中的大小事。那其实呢，最近的一个音乐最大的事件，那就应该是地表最强的格莱美啊。那其实呢，格莱美的提名名单也要逐渐的浮现在我们的眼前了。而在格莱美提名名单出来之前，其实先于格莱美的就是拉丁格莱美。没错，这其实是很多时候我们会忽略的一个非常大的拉美的音乐奖项。那其实呢，在2021拉丁格莱美的提名名单当中，我们会看到了非常多的熟悉的名字，包括有获得了最多提名的 Gamilo 有十项提名， Arjun Julius Guerra 有六项提名， C. Tangana 有五项提名， Bad Bunny 有四项提名。可以说这是一个里程碑意义的格莱美的奖项，第22届拉丁格莱美也会逐步的拉开大幕。而 Camilo 他是在去年获得了五项拉丁格莱美提名之后呢，今年可以说真的是以惊人的十项提名翻了一番啊。包括有什么提名呢？我们来看一下，有年度专辑、年度歌曲、年度唱片等等主要类别的提名，而最佳流行歌手专辑也甚至是他在两次啊年度唱片、年度歌曲当中都获得了提名的。而关于拉丁格莱美的颁奖盛典呢，也会在今年的11月18号带来。那同时我们会觉得11月18号是什么日子？没错，格莱美的提名发布日期也会在11月份到来。到时候我们来前后期待一下这两项地表最强的音乐盛事，主要呢是来自于北美、南美这两块内容。到时候也来关注一下节奏驾到当中会有哪些关于他们的特别企划。耳边的作品叫做 Smoking Room， 而稍后我们会来到节目当中的第三首的电音舞曲的部分 Into the Window。 我们经常会说我们通过窗户能够看到这景色，看到阳光洒在地表，那如果你进入了窗户当中又是什么样的意思呢？如果把 window 后面加个 s， 就可以理解为你进入了 Windows 操作系统。 Win11 马上就要来了，对不对？很多人会说，哎呀，我的 PC 会不会因为系统的升级而变慢呢？打个问号，那简直是一定的。继续来听音乐作品 Into the Window。

边的音乐作品可以说是能够让我们渐入佳境，没错。那么下面的一首音乐作品，它叫做 Solidarity Original Mix Edition， 一个原版的混音内容，来自于 Marco Berto featuring Natak。那可以说呢，像这样的音乐作品可以能够让我们获得一种什么样的听觉？我觉得在音乐当中能够让你获得一种团结力量，齐心协力，同心同德，相互支持的听感。无论怎样，用音乐总会能够让我们达到你所要达到的一种目的的。节奏驾到，在我们的电子音乐舞曲当中，可以给到您一些多元化的音乐风格和音乐的体验。而今天的音乐作品来自于 DJ Johnny M。 如果喜欢我们的音乐作品，想要了解本时段当中的完整的音乐列表，我们已经为您提供好了歌单供您查询。怎么能够获得我们今天的歌单呢？其实应该是本周的歌单，今天明天两天的节目的完整音乐列表我们已经按照顺序排在了公众号当中，等您来去查询一下了。所以现在马上立刻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常先生声音的声，没错，经常的常，经常的常，声音的声，常先生。然后呢回复两个字歌单，就可以能够获得我们的本周音乐完整列表了。一方面能够在这里去分享到电子音乐舞曲这样的一种潮流的音乐质感，同时还不要忘记我们为您提供了非常厉害的一个沉浸听感，在音乐里边行游北京环球影城这七个非常庞大的主题片区，即便你没有去，你也依然可以在音乐里边和我们一起在云端行走一下。网友 Aurora 极光也说了，一边收听广播一边在云端遨游在音乐搭建的乐园当中，很喜欢这样的一种现场听说同步的感觉，同一时间同一波段感受同一首歌的感觉，太棒了。非常感谢我们的 Aurora 极光这位同学，你好。稍后音乐更加精彩，来继续分享我们能够同心协力，其利断金 Solidarity， 一起来听啊。 Hello Beijing, this is Landscape. You're listening to Rhythm X on FM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Follow Mr. Cheng and enjoy your weekend, guys. Hey, what's up? It's Martin Garrix and you are listening to Beijing Music Radio. The Rhythm X, here come the beats. In 办公室，在校园里，在路上，无论何时何地，打开 Radio， 戴上耳机，我们来了， 我们来了，来了。第24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五场午间音乐会，10月10号17点到18点，14号到17号13点到14点，从古典到现代，从自然到生活，北京国际音乐节联合北京音乐广播音视频直播，欢迎关注。 Thank you.

这是来自于 Natech Featuring Deeper Walk 带给我们的 Idealizing。 那么继续来听，就是能够让我们听到这样的更加深入的一种音乐选择，来自于 DJ Johnny M 带给我们的 Deep House 的音乐风格。在这里边我们甚至能够听到这音乐的声波和我们的心跳能够完整重合，或者说是同步共振的一种音乐节奏。15:37，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00到下午4:00，只为你带节奏了。我是 Mr. 长长小航，在这里邀请大家来继续跟随我们的音乐，一起来继续你的周末出行。是的，很多人呢在这个十一长假期间选择出行，有很多朋友们会说要自驾，但是出门之前一定要看一看线圈图才行哈，因为真的往往在出京的高峰的时候会发现整个的高速公路都是拥堵的不行。而如果你在回来的时候呢，也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车里边备上一点水和食物，以免在进京的方向遭遇堵车呀。 Assimilation Deep Sector Remix Edition 节奏驾到。 乐的名称叫做 Projection Micronoise Remix Edition。 轻轻的我们走了，并没有，轻轻的音乐又来了。Projection 作为来自于 Natak 他带给我们的音乐作品呢，它其中包含了一些个非常微小的这样一种白噪音的采样，在音乐当中能够呈现，我们可以能够非常清晰的听到这音轨和音轨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层次感，而且还能够听到这非常深沉的节奏，来自于 DJ Johnny M 带给我们的混音作品 Dub Techno and Dub Waves。我们在今天的音乐当中继续来去分享一下电子音乐舞曲的陪伴之下，做一个 BGM 自带的少年。当然同时还要跟您去分享一些最近正在上演的和正在值得关注的一些演出和音乐活动。首先呢，是在今天和明天两天，我们可以来关注一下叫做众神复活金属音乐节，即号角唱片20周年的一个活动，他们也是在 Omnibus Omnispace 会上演。而在今天的晚上还会有虾米室内音乐节北京站，以及新乐府民乐派对音乐会，今晚7点在朝阳大悦城的杜克空间。还有呢，像是在今天晚上的7点，在北京的一空间 The One Club 带来少年的夏天 RTA 夏日限定音乐会，以及量子纠缠赫兹乐队2021北京特别专场，也就是在今天晚上的8点在 Mile Live House。 还有呢，在今晚的11点会带来 Disco 舞厅全场一个夜猫俱乐部啊。据了解说他们的酒水可以畅饮的，好吧。我们再来看看明天10月3号依然还会有虾米室内音乐节北京站，只不过的明天晚上是 Hip Hop 摇滚和 Indie 这三类音乐的一个专场，也依然是在丹麦66 Live House 北京，明天晚上6点开始。在明天还会有新乐府民乐派对音乐会的 AB 场，在大悦城的杜克空间。此外呢，还有像是丘比特不下岗这样的一个音乐活动，也是以独立流行独立摇滚这样的一种音乐风格，希望您可以来喜欢咯，也在 Mile Life House 在明天晚上8点。而最近的一个最大型的音乐活动，那就不能不说是在10月16号啊，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期待已久的咯，北京麦田音乐节。麦田音乐节呢，可以说这里边能够有非常多你熟悉的乐手们来到现场进行一个演出，包括像是薛之谦、刺猬、谢帝、郁可唯、房东的猫、太医、秘密行动、反光镜乐队、白皮书，还有等等等等，太多了，我们就不一一念了哈。在这里也希望朋友们能够来到温榆河公园的西园那边去感受一下麦田音乐节吧。节奏驾到，为您的每一个周末的夜生活，或者说是周末的娱乐生活，提前做好一个节奏，做好一个暖场。我们继续来听音乐作品，稍后您将会来到 Andres Fernandez 的音乐空间里边，让我们来感受一下 Break Inside。 15:50，随心所欲，随时随地，能够我们用音乐作为一种出行的伴随，在假日当中就应该这样，给自己充分的放松，让心灵度个假。来自于 Chris T In World Original Mix， 作为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 Ending Song 最后一首作品， DJ Johnny M 带给我们的婚姻，希望你可以来喜欢。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而在这里呢，我们再跟朋友们来赶紧分析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因为呢也是今天毕竟是下午的时间当中，阴有小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1度。今天夜间也是有小雨天气，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只有17度了。那么未来几天呢也是多多要有降雨天气，雨天路还是比较滑的，所以开车出行一定要注意慢行，注意好车距。此外再来关注一下延庆区气象台，目前也正在发布着大雾黄色预警，那么到明天的上午9点钟之前，延庆区都是有雾的，能见度小于1000米，部分地区小于500米，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防范。节奏驾到，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再次感谢大家热情的关注。想要了解我们的完整歌单列表，可以现在关注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歌单两个字获得我们的音乐列表，也可以直接回复一下好友，加主播为好友之后进入听友群啊。稍后将会是能量音乐，也希望您可以来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音乐有爱更动心。明天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钟，继续带给您更多的能够在云端行游环球影城的音乐作品。明天见。 听到的是能量音乐。 FM974，北京音乐广播。 以下是广告时间。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 哎，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好啊！咱们今天呢，给大家带到是咱们状元海啊，回购率非常高的一款什么呢？咱们的虾仁带到给大家啊。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啊，周老师啊，就是我们选择任何一个产品，咱们首先要选择一个好的品牌的。 对。 那么提到我们状元海品牌呢，我们是大连的一个新三板公证公司啊，也是大连农业产业化的一个龙头企业，包括我们是长海县的10大渔业企业。所以说，今天我给大家推荐所有的虾仁都是盘里产的，自己给大家捞上来的啊，可以放心的来订购。 嗯。 啊，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带到这个每一袋虾仁，我跟大家强调一遍啊，就是200克啊，这一大袋话。这个虾仁是非常非常大的啊，回家放心来吃。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到多少袋呢？咱们是买4袋送4袋，整整的8大袋。如果说在我们专柜来买多少钱呢？49块钱这一袋，您可以算一下，将近400来块钱。那么今天这8大袋我给大家带到价格是299块钱。 嗯，应该说还是比较的实惠了。 对，但是周老师你不要着急 啊，今天呢咱们只要打进电话啊，前100个名额啊，咱这49块钱一袋我再给大家送2袋。 嗯， 也就是 原样的再来2袋， 一模一样，买主品送主品，升级到整整的10大袋。但是咱们今天的价格不变呢，是299块钱。 嗯，好嘞，那应该说是非常的值了哈，价格非常合适。咱们是10大包299元，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